一些，吹痛被爱遗忘的一切，而我却躲不过这感觉，痛得无力去改变。谁了解在我的世界，爱的信仰已被风熄灭，就像离开树的落叶飘不见，已经慢慢凋谢。忽然下的一场雪飘得那么纯洁，将我埋葬在你的世界，冰封了我爱的期限，却让痛成为永远。在一瞬间，曾经所有的梦都幻灭，剩下回忆湿了我的眼，还牵着你给过我的誓言，发现已经无法兑现。 心被撕裂的感觉，属于我的幸福被你忽略，我不愿无法妥协。忽然下的一场雪飘得那么纯洁，将我埋葬在你的世界，冰封了我爱的极限，却让痛成为永远。曾经所有的梦都幻灭，剩下回忆湿了我的眼，还牵着你给过我的誓言，发誓已经无法兑现。忧伤陪伴在我身边，这时间将我的记忆更迭，却无法忘掉你那冰冷的眼。我一场雪飘得那么纯洁，将我埋葬在你的世界，陷入你善变的谎言，我的爱已被搁浅。在一瞬间，曾经所有的梦都幻灭，剩下回忆湿了我的眼，就连呼吸仿佛都被冻结，在这个寂寞的深夜，心随着雪飘远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爱 Muse， 爱 Muse， Love Muse。 我们大房山也有 Muse 酒吧了，去营业期间10元购女神卡送180瓶啤酒，畅饮一个月。抢卡订座热线微信同步15001118999，15001118999。 Muse 就在金桥国际底商。 免费办理各大银行无抵押信用贷款，无论你是有房子有车子，还是有保单有工作，都可以免费办理无抵押银行贷款。信用贷款就找新泰普惠，电话微信同步18518101000，18518101000。 我去，这里好冷啊！ 已为你打开空调。 北汽绅宝全新 D50， 幸福就是我说你懂，指导价6.79万至9.69万，详询北汽房山永昌 4S 店89312268，8931226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风，风你有我，我拥有什么？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 是睡得多么沉，梦醒在黎明时分，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，忘了

最美的祝福是送给你成长的礼物。如果我的付出能够让你不再彷徨无助，我愿将所有的希望化成亮丽的阳光，照亮你心灵最深处。爱就是对明天的期待， 是我们都想

笑痴情太痴狂，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多少故事醉销魂，梅花三弄。 心田，泪水洗尽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远想一切。关于爱，无论谁的期待，爱没有句点。当我相信 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，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。 大千世界就好比